D100 在生氣、憤怒和不開心之後問自己的問題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邵彬彬這是一個創舉亦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既然關愛基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去为香港最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提供支援由于这个只是一个一次过生活的津贴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在市面上的租金不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风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郑家富宇文 早晨今天不是6月是9月9月6日林伯我拿著手機不知道兩位有沒有收到我們有位行山的自己友拍了在太平山拍下來煙霧瀰漫加了一句評語反映香港人的迷惘陰晴不定 都以昨天來做比較今天相對來說開始有點陽光希望從人生用這個角度作為一種對自己未來的希望今天頭條又是沒什麼集中的火力我只是一開始看到 明報和蘋果兩個頭條相對一個相對民生性一個失蹤的16歲學生另外明報講開林伯你實在很留意地產市道上海搶地新地276億 奪上海地王,歷來最大投資 但李克強的經濟學怎麼搞李克強、黑仔強不過我反而覺得今天財經版鋪天蓋地地去揼政府那件事值得大家關注一下究竟我們應不應該將這三支的頻譜再拿出來 然後再去拍賣現在有眾說紛紜我覺得反對的營運商那些是既得利益者在嚇我們地鐵不要很容易打通電話是不是這樣這些我相信要找一些以明天我們這個節目有些金融的盧仙雅是不是都在金融打過滾正經 聽日文下請教一下專家他也贊成他同學一屆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到少少領導不過我們不要用中共產黨這樣的術語雖然他好像也有個毛澤東像擺在辦公室不過我們這裡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有些人說完之後要這麼多人出來跟他解話是什麼人是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大作家大詩人大思想家理論家我們普通人聽完之後不明白 你在說誰呢 我沒有說誰真的不知道你說誰今天袁文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出來說誰張德哥多少人出來幫他看什麼佛鬼大班說齋 我記得當年我們2005年,我覺得他很藐視在場的人,看不起你們。其實上次我有份在場的,他見港澳相關人等講05這個政改的時候,我已經留意得很,即是你近距離接觸過他,那次你記得就是長毛還是誰跟他說一句話,不投機。 半句多，我知道。余文可不可以找國語說一次呢？話不投機，半句多。話不投機，半句多。不夠我啊，我想他是死掉的。我指導你，他怎樣呢？他話不投，你再說，教我國語。話不投機，哇，我學不來啊。半句多。 這麼上下的,真的這麼上下的,不是說笑的 江澤民所以當時我們都知道張德江這些都是在共產黨都是非持中物的當天來說我們看到的形勢你看到根本泛民你說如果現在還好像有些天真的感覺就說覺得跟共產黨能夠平起平坐 雖然我都天真的想法,我和我們這裡的領導人平起平坐,可能他馬上應該有些東西打進來,誰跟你平起平坐啊? 當然有排講但共產黨會不會跟你放手呢我覺得根本大家就還有我看到接下來的十月題外話我看到一些花邊新聞泛民的泛合會你有沒有留意到誰十月來做召集人 泛民的泛合會,即是他們每年有不同的召集人,今年的召集人有27個泛民,有一年是興姐,有一年是何秀蘭,有一年是梁家傑,各黨各派有些大黨做了,你猜今屆是輪到哪一個? 不會啊沒有毓民已經說了他不是泛民你已經對於毓民人民力量他一直都沒有參與泛民今年用一個獨立的泛民議員輪流做幾個月所以獨立的哪一個是最排名最高呢獨立的 即是以獨立的泛民議員這個有個代號的雖然我們昨天捉了一個代帽這個代號大班經常說的代號我要踏腳踩什麼大哥給了提示踩什麼通常最見到雖然我們現在D100未有這些東西 踩一下疾那就是基哥馮檢基做這個泛民的泛合會的召集人又談又砌你說得對他第一個工作他說 所有東西都是要估的要揣測的這是其中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他的文章寫出來的確中間會有些容易共產黨做事是最厲害的就是在一大篇文裡面你要找個中心的只有兩句所以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跟他玩這些很喜歡玩文字 其實這個系統才是對的其實有時候這些如果我們看得清朝的劇多的話這個真的很典型上面的人高高在上的人說了一句出來底下的人就在那裡揣測揣測怎麼可以揣摩到上意符哥你剛才說的那些人就是靠這些東西就是靠這些東西來去賺食兼且存在的價值 原來就是這樣所以你看看今天這兩天跳出多少人的人來揣測上意你幫他們繞有什麼無意打壓佔中我就覺得像你無人三百兩你越是這樣說越是有我想問一下剛才林伯說了一句黨內國家機密看看哪條線 是誰人說的話郭鐵川也是吧中聯辦文體宣傳部部長宣佈的他說話都對吧是張德江的統領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肢體語言令到你不能夠理會他都沒有叫你D100 《經已清聲稱自己好有公信力的報紙》《大公報》信不信得過？完全是照字搬字，應該是。逐字紀錄。他說中央對港的政策是三個一以貫之的。第一個就是中央提出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和包容公制和諧。第二件事是甚麼？中央過去提出《基本法》，這個也是《基本法》、香港民主發展的核心。第三件事就是依法治港和支持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其實真是重複張德江說的。其實這些也是，當你閉上眼睛， 拿這些字眼對一對十幾年前回歸董建華見領導人又是在說這些東西每次都是重複這些東西真的不該了你問我就是共產黨就是不斷重複又重複我懷疑張德江根本就是行了拿回十五年前見到董的東西拿出來照說完又是那些人在揣測所以

余文你覺得是否收到命令呢這個肯定是命令他的官是急情情的中聯辦是一個小的還要是文宣的他的班級未夠的他真的是拜命令這樣來做但他昨天說的話林伯剛才的中文和副哥剛才我們理解中國的事全部都有他在說 回應記者佔中是否違法的時候他說得民心者得天下講法治治心得香港的民心所以非常有生命力如果不依法辦事的話就不可以有長久的生命力最重要是這裏正如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核心我是信誰呢逆誰呢接著我們可能就這樣說革命尚未成功通知應衰努力這樣是否我們這段成功呢一個中聯辦的官說出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過這樣有一點我看完幾張的新聞我有一個小小的結論張德江一邊是要 帶出一個比較重的口氣喝著佔中但是又不想你佔中的人你看看張德江也要怕我們都要提於是你看到昨天確鐵村我看明報而已這一則我認為明白我當然信明報這些糧粉報對確鐵村這些一定他簡直是quotation 人家問他張德江說他專門說張德江說並沒有提及佔中他沒看不到張德江是有打壓佔中的意思其實他不是說你們可以繼續佔中而是根本無謂抬舉你們無謂等你的泛民三子接著還有一班紅衫魚大家一起去 清華屙屎不出的大班又打算去《紐約時報》稍後我們可以說一下因為羅伯州說你們沒有水只可以去台灣登份這樣的東西所以我看到一邊威嚇一邊懷柔很明顯中方看到傳媒 甚至左派都用這件事,是不是反佔中,你們不要也文也武,然後這班傻子,左派,你不是說大哥,阿爺不是想你這麼高調,你嚇嚇,你不要擺到佔中這麼高,還有我覺得很明顯是對日益 香港的警隊日後就可能隨時配合解放軍的公安防暴隊其實這是很明顯的所以為何郭鐵川這樣出來說話其實一方面中央是慣常的對港一向都是一硬一軟兩樣東西同時兼顧你們底下的人就在想中央究竟是軟還是硬呢我一向都認為根本中央當然不會軟 怎會手軟呢他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從來沒有改變過而且從來都是宜緊不宜鬆安全系數要去到最高 林伯你們記得03年我們經常香港人提出來說03年50萬人上街引以為豪當年的董建華落台結果呢 其實在中央那裏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輸了那場仗 所以2003之後,他治港的政策是大調轉 高度介入整個香港的事務 沒多久,為何由西環治港第二梯隊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定調 即是2003、2007、2001之後,非官方的數字 這是香港的分水嶺 上面落了 20000个公安国安驻守香港 你每一次見到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你都見到外圍或者滲在裏面樣子都不像香港人單獨一個人有時有空會跟你舉牌很奇怪有些人說自由行出來是欣賞的可能他們別有任務很記得每一次遊行的時候我們這些媒體人一定會去維園那些你就留意 2003年開始整個人都好像是一些內地遊客但你看他的神態如果你經常去內地跑新聞的話跟某些人真的很類似當地的公安、便衣那些每次我們一提新聞看到有什麼違權的案件審的時候那些阻撓人去採訪的人那些人沒錯雖然中央這樣定調 警方最近做好驅散佔中的準備副警學堂什麼叫副警呢大哥輔助了A字博大哥華明有個A字的真是A字博都要在近日學堂 將佔中定調為暴力事件蔡衛一哥說是真還是假如果是用一些可能出現的情景做一個討論我認為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我想這個字眼的時候大家要小心一點說什麼叫定性誰是定性呢就是不是暴力事件是不是違法事件的時候你見到具體行為才見得到所謂一個情境的我們那個訓練模式就是說如果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需要做什麼這些情景訓練這個跟所謂定性是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一哥所說的所謂情景定性因為副警學堂我不知道他英文怎樣去處理不過他一直 會不會是 我不知道不過一哥他就說強調這個情景的討論不過 附警學堂據報導裏面將佔中定為暴力事件需要不惜一切驅散甚至抬走參與者和使用胡椒噴霧兩個層面一個是定性第二件事就是無疑怎會處理這些所謂暴力事件所以你看到突然間變成一個防暴警察 強硬姿態一出你一哥這些當然不是張德江說完他立即做的一向一哥都是鷹派佔中人家說明和平佔中當然你說一個紀律部隊他要一個最惡劣的 但是黎棟國又說沒有從來都沒有談過佔中 警務處處長很多時候都是爭權我試過有一次我不知道鄧景成上一手是哪位鄧景成之前那個一哥不要緊都是那個鄧景成之前那個曾蔭培應該不是鄧景成之前那個應該是高佬李是不是現在人主送那個他給我感覺當時在立法會搶港話搶得很厲害 當然他也很謙虛搶得來李明葵李明葵沒錯第一個有大學學歷的警務處長可能他自己覺得說話得體一點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誰都要查一查好像是葉劉我都忘記了總之有陀槍那些一定是 威猛過保安局局長這些就是港英的餘毒昨天大班都說故事說你知不知道那時候做警務處長多厲害有官邸的坐的車是一號你只看這些就知道為什麼入境處處長又不是一號為什麼他只有一號這個是一個象徵的定律意義而已那麼有支槍是很惡的 今日信報連線獨眼香港入邊的內容就是講警務處一哥曾偉雄的他題目就是說曾偉雄五分鐘講話拋五大謀論日前身兼港澳事務協調小組組長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就接見本港紀律部隊房京團剛剛面聖完畢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雖然他自己的樣子很有自信但是至少出現了五大矛盾之處 首先，曾偉雄就說，張德江在會面裏認同香港紀律部隊的工作和對香港的貢獻。 他就說對香港的紀律部隊來說是一個鼓舞，他個人來說都非常之高興。對於香港警察來說，唯一可以受到鼓舞的，理應是受到香港市民的肯定。為什麼中央官員的講話是可以令到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感到鼓舞呢？那是不是表示，縱使香港市民不認同警方，但是有中央官員的肯定，警方就可以漠視他們真正服務對象的意見呢？ 警方的官方網站亦有寫明，為確保社會安穩，香港警隊務必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為什麼現在市民對警隊沒有信心呢？警隊反而就會感到鼓舞。事實上，警務處並不是服務人大，不是服務張德江，而是服務香港市民。第二，曾偉雄回應接見張德江的座位問題， 就表示不覺得好特別，不過又指任何會見的場合，座位安排是有一定的規格的。筆者日前已經是講過的，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裏面，排名必分先後，座位更加不例外。今次的會面特別安排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曾偉雄坐在主駕席，就可以看得出今次會面的主對象是哪一個了。身為一哥的曾偉雄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正正就是主駕席的座上客，連曾偉雄自己都說了，座位安排是有一定的規格。 曾偉雄的解釋是令到更加令人肯定，由座位上面的編排是可以看出今次會面的目的。而第三，對於有報導指出，輔警在受訓期間接受將佔中定性為暴力事件的訊息，曾偉雄就表示每一位輔警都會接受入職訓練，在訓練的時候必須要教他們公平、公正地執法， 也會引用各種已經知會出現又或者可能會出現的情景作為討論，雖然不知道細節，但他就說不會覺得有大問題。好了，來到第四，曾偉雄就回應警黑密會的報導，就只不會評論記者的消息有多可信，但警方的職責就是防止以及偵查罪案，維持公共秩序，保障安全。 但是曾偉雄由始至終都沒有否認密會的事，只是企圖過這個問題。不論消息是真是假都好，如果是假的話，平日以敢言見稱的一哥為何這麼吞吞吐吐呢？有是一個字，沒有又是一個字，為何一哥沒有勇氣回答這個字，但是就長篇大論說警方如何公正執法呢？又或者 筆者可以用三個字去回贈一哥的回應，正正就是身有屎，又或者兩個字心虛。來到最後一個，第五，曾偉雄回應，早前退休的前休假警司劉達強出席有關林慧思集會，就表示警方規限政治活動是有範圍，又指出每個人看政治的活動都是不一樣。 那為什麼7日遊行又是受管制活動呢？為什麼一個講明有政治訴求的維穩show又不算集會呢？在這個短短5分鐘的見記者訪問裏面，曾偉雄的言論已經出現了5個謬論，即是平均每分鐘就有一個。而且在言談期間，曾偉雄經常糾正記者的講法，叫記者小心講有關的字眼。 他的態度好像是合作得來有點傲慢，樣子高興得來又有幾分驕傲，就好像一個小朋友被老師讚揚，鬆毛鬆翼的樣子。至於原因是為什麼呢？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了吧。小朋友鬆毛鬆翼，你明白嗎？班主任派粒糖給你，只是給你而已，旁邊那個沒有。 這五個謬論裏面，我自己對於那個會應警黑密會這個報導，我覺得真的身為警隊一哥，人家問你有沒有密會，有沒有跟黑社會，就著這個星期日，聽說又有這個諮詢會，新西，你是不是見過阿和哥、曾樹和，這些說真的，如果你是有需要，沒有人怪你，不需要顧左右， 要怪不怪，又是不聽大班昨天的節目，你知不知道？ 有警權很有威勢的時候或者跟這些有勢力的人很有秩序地處理就打個電話給他的傳話人叫誰叫誰幾時上來聊聊天啊如果不是我就找車你回來的啦這樣的嘛這件事我意思是說如果他是要做一些事情那你就要自己去定性正如 剛才阿宇文即是跟我check,即是check到當日李明葵做處長的時候就李兆光做局長。我因為在我印象之中有兩次處長是不斷地等我來一個局長,你知道李兆光是謙謙君子,沒什麼所謂,而且李兆光又是我的舵長,我又沒有李明葵那麼厲害,又有這個貝多芬交響曲97年,哇,你知道那一刻他真是,當年有97年的七月一號,6月30凌晨,那一個貝多芬交響曲來去弄噪示威的聲音。 他告訴我聽音樂很有品味他告訴我隨口在辦公室就這樣拿來他真的這樣解釋原來是這樣鬼不望他選了那隻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所以不太紅壯大劑了那時候連警察自己都調轉槍頭 昨天我陪林慧思去大埔警署大埔警署你知道我作為大埔區議員很多年以前都經常進去稍後我講一下我進去的感覺給大家聽新聞再談在生氣和不開心之後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小彬彬 這是一個創舉亦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既然關愛基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去為香港最有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提供支援由於這只是一個一次過生活的津貼 所以我們認為對於在市面上的租金不應該有一個很明顯的影響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9點09分剛才新聞之前兩位我說昨天我去舊地重遊去大埔警署因為當年90年代尾作為大埔區區議員開始以至歷任的一哥和大埔的警隊一哥都已經面目全非 不過我昨天入到大埔警署公道一點說大埔又或者每個警署裏面我從警員的眼神我感覺到他們的友善他見到一些泛民的人我入警署入得都不算少 保釋泛民的人不是因為自己犯事當然大哥我自己犯事我們當年1996年都試過因為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我和陶君衡、梁耀忠他們闖入過去禁區 睡街就吃過在灣仔警署那邊是鎖的嗎鎖的沒有被鎖有皇家飯吃還有飯盒番茄斑腩飯我還記得真的吃不完的很大盒不過說回起當年九六年應該是在上水那邊羅湖那邊警署因為我們入了落馬洲禁區追著老平家車去請願 大家說個嗨不過現在那個報案的地方是裝修過裝修過以前記得在港英年代的警署很簡陋而且很冷漠現在是比較開放一些而且 上面的當值官要抬起頭從上面看下來大哥報警鬼容易警署警長叫什麼阿通應該叫什麼雞餅仔昨天給我印象 03、71游行每次71游行你都看到其實有很多人的眼神你看到他們不是令到我們感覺到很不安你不會覺得不舒服你會感覺到現在問題就是一群最管理層或者一哥這班人下的指令令到這班人沒辦法了 紀律部隊所以我們就說如果在現場出現要用什麼武力所謂的最低限度武力我們會怪的怪指揮官是指揮官去叫他們要做昨天林慧思報案我們星期三再在律師樓錄口供因為林慧思覺得不想在 警務處裏面太久畢竟他的心理上也有一定的不安我相信宇文你作為一個女性如果你收到一封恐嚇信有刀片而這件事是跟警務人員衝突而起的你說真的去到好的當然有些人說剛才林伯也說為什麼林慧思又要 我們想像到的情景就會是你又罵我們現在又叫我去保護那這個又是兩件事罵就是罵其中一撮人不是整個警察你要分開那些等號就由他等而且現在警隊確實在吹報安良正如森哥昨晚在節目說訪問林慧思的時候森哥也透露他當年也收過這些恐嚇信跟著警察自動請英說保護他但是森哥說大哥 是很不方便經常跟頭跟尾用了三天就算了無謂了我就堅決不肯大班那時候在商台也是遇襲我也去九龍城差館落口供也都問我你怕不怕我我不怕所以根本是可以你主動要求而且如果警方覺得 有需要他主動,當然如果你可以拒絕,像林伯你那樣 所以宇文你覺得林慧思應不應該要求警方保護 其實我自己,如果我作為一個女性,純粹一個女性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是擔心家人多過自己他家人有一個大男人公公、應該都沒什麼事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陳述一下他現在的心情和事件的原委，然後希望警方盡快去找人保護他。這個如果他一有任何消息， 因為輝哥說今早他未覆過，我猜他因為都睡得很晚了，昨天雖然我看到他的樣子還是OK，但是你看到他是累的。 精神是不夠的，一定要休息夠，所以林慧詩事件我們有進一部的資料我們就會跟大家談。星期三我也要打手指毛，因為我碰過封信，不要緊，昨天已經通過提醒大家不要拿，那些證物你都要拍給警方看，就算拿出來或者記者猛的要求拿出來，復哥你看電視看得少，應該用膠袋這樣。我覺得打手指毛又不是什麼大件事，我預料了，我也知道，我跟林慧思說我們都預料了，打手指毛確認一下，她老公又可能要， 林慧思又要，我又要，那你要排除了這些之後，其他就繼續調查，沒什麼所謂的，我們都不是碰了很多地方，都不是未打過手指頭。說起說人身安全，就真的不是說在一些可能是早一晚，原來現在日光日白都好被襲擊，我們這個都算可以是我們老友，就是蘋果日報發行公司的勤力得 老闆岑德強，昨天他又是出去買東西的時候就被人襲擊，傍晚六點多鐘，天都未黑，何俊仁那次就是四五點鐘，日光日白，我希望大班一會兒代表我們 送一個花去問候，上次蕭永青就是日光日白的，我們轉個話題，因為約了土地正義聯盟的歐國權在電話旁邊談一談，你接下來周末又有諮詢會，因為環知會下個星期一開始審議新界東北的環評報告等等，環保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歐國權早晨，你好。 早晨， 你這個土地正義聯盟，你們的名字其實都相當華麗，土地正義。 有時人，我最近都參加過卓佳佳，他們那個馬寶寶農場一個介紹，他有一句說得真的令我很感動和很觸動，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應該珍惜土地，因為土地不是屬於我們，是屬於下一代人。 哇，這種感覺出於卓佳佳的年輕人的口中，我覺得令到我們這些中年人是汗顏，我們是要珍惜我們的。沒什麼理由，傅哥，你在那時候立法會的時候，政府有個經常說可持續發展計劃，經常都說要把環境改善，留給世世代代。 你說得對，但可持續發展計劃這一字 太過冷了，你剛才張卓佳佳說的那句，我覺得從一個年青人口中說是特別感覺到溫情和一種好。所以歐國權，你們對於東北環評需要彌補四個漏洞，可不可以詳細跟我們說說？所以其實環評條例正正就是幫香港 把關，把什麼關呢？就是卓佳佳所說的話，保護我們的土地啦， 要追求一個永續的發展。 那幾個項目其實都是委員去關注的，但是我們有另一個關注點，其實都是很重要的，是一個關於環評制度這麼多年來的問題，就是其實東北環評其實是欠缺了中文的翻譯的，其實在最初的時候， 簡介東北環評的內容給村民或公眾聽， 將來工程崛起的時候， 香港未來的永續發展是有一個幫助，所以環評制度我們覺得是需要做好這部分。但你對於延遲延長的諮詢期有沒有把握的呢？其實我們沒有把握的，你問我這個今天，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在做的工作，就是我們在9月9日之前盡量去動員。 首先我們又在網上發動，就是發動市民去旁聽會議，我們希望多些人去旁聽會議，令到委員感到壓力。第二件事，我們現在在搞網上聯署，我們將我們的訴求很詳細寫出來，然後希望市民聯署給委員，要委員明白東北環評對香港的 重要性，希望在委員，我覺得你有個策略可以這樣做，你就不要跟他說要延期，你就說我們爭取一個中文的版本，那你自然他一定會花時間的，他比不了你，那我們就說你不可以正式展開這個諮詢。我們9月9日的訴求很簡單，就真的要就環評概要，要有中文，要再重新。是的，很簡單。 我想問一下環評小組裏面有什麼人？ 其實那些多數是教授，有些都很搞笑的，例如翠華茶餐廳的老闆，周維正，周維正好像周奕卿的兒子，有些很不拉更的人都會在裡面。 即是他對於生態或者對於永續的意見其實有沒有一些環保團體的代表其實很少的文憑小組一場春寫年輕人很少的很多不拉間的在裡面因為我建議你們你們要由這個小組的成員著手甚至我們用D100的動力 又是一呼百應如果你有一封請願信或公開信聯署 你就放上來我們就叫D100之友去將每一封信升門然後交給環評小組的成員 讓他們不只是9月9日看到你們有壓力 而是收到這些要求 你可不可以將你們的聯署或公開信 你給我們,我們也放在我們的網和Facebook 然後我們就會將環評小組的成員這些公開紀錄來的還有局團很多人可能沒有去旁聽過這些諮詢會 9月9日在哪裡,要不要預先報名的呢? 其實是要預先報名的 9月9日未截止的電話呢?還是要用網上還是親自報名呢? 電話網上都可以就要上環知會的網頁星期一九九號下午兩點半在兩點半開會就在灣仔稅務大樓33樓登記的熱線我忘記了不要緊給我們 我想知道這次評議會審議新界東北環評報告這次和之前幾次的情況有什麼不同 其實這次上一次89號 是環評小組開會 9月9號是環知會的大會開會 其實它都上載了文件 環評小組89號開的小組 建議環知會有條件通過了東北環評 通過了之後其實政府 幫了政府開綠燈政府可以直接將分區大綱圖拿上城規會因為城規會一定要考慮環評的報告通過了它才可以討論規劃所以我們覺得很重要性如果環評那裡 做得不好是會影響到將來朱凱迪之前就說過城規會如果上了城規會那場仗就會變得很硬所以我們每一關都要去守住我們所說的環評報告是一個擋住拆穿 守住香港東北的第一關所以我們想9月9日盡量多些人去旁聽去靜坐還有盡量多些市民去聯署給壓力政府要重新諮詢或者我們的訴求很簡單都是要重做東北環評 以及改革現在的環評制度我想你們是不是完全反對新界東北的發展呢這就是我想問的我想政府或有關人士最擔心就是你們用環保之名然後對新界東北整個發展推倒重來甚至最好不要發展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覺得整個東北發展其實政府的程序上其實都是不公義 而看到環評那部分亦都體現到它不公義的一部分 但是它剛才所說,它諮詢期很短 它很急就章,很多事情都 明白,但是你們土地正義聯盟怎樣看新界東北發展的? 如果它環評做足了你們,符合了你們所有的要求,你們會不會就支持呢? 但他之前那些部份也是做得差也不如意的不是我明白我意思是當他不當他是不當鄭水又跟你的不是我明白我意思是當他因為我沒有立場我只是想問你你對新界東北發展因為這個是落了政府的陷阱如果不是一句不停就說你們在阻礙地球轉你們給他一個告訴他不是新界東北你們有沒有具體的看法覺得是不是應該要發展還是不要發展 你就繼續像現在那樣還有花、還有草、有農地是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所謂的發展我們覺得要追求一個公義的發其實都講了很多次 其實他沒有理當地的人沒有理永續發展他講的理由就是解決房屋需要現在要搶地今天你看到報紙鋪天蓋地就說年輕人很想買樓但我們見到整個東北計劃其實他不是一個方向仍然有很多土地都是一個私人發展或者是商場即是這樣說我想你們顧名思義土地正義聯盟 麻煩你,土地大家有份,不只是政府,不只是商界,大地產商 而是大家,特別是在現在已經在那裡很久的村民,應該備受尊重 土地正義就是這樣而成,對吧? 多謝你,邱國權,我們休息一會,看看通 現在在外面趕進來真是竟然剛才我們有些事情要問他那些叫做處長什麼雞餅仔我都預備好了不過因為你有嘉賓說電話我不想進來好像吹收線那樣不是那麼好我報完交通直接跟你對話好不好小班哥我在外面等你好這個不是太像通平時對話的那種語調好麻煩了同事一會再談 在生氣怒和不開心之後就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小彬彬這個是一個創舉亦有很多紀律部隊前線人員都已經向我表示對於佔領中環明年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很擔心成為磨心 既然關愛基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是去為香港最有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提供支援 由於這只是一個一次過生活的津貼 所以我們認為對於在市面上的租金 不應該有一個很明顯的影響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最後頭先聽過聲帶很重播你覺得葉劉真的很眷戀保安局局長的位置他說的說話像黎棟國那這樣說如果他跟黎棟國作為處理保安事務我想暫時還差幾班黎棟國唯一一次大家深入去 感覺他像一個保安局局長的就是當年他也是副局長 陪同菲律賓家屬回香港以及在菲律賓處理一些事後那次很明顯但今次就差了即使他轉述給我們知道現在領導都是外交部都會出面但他那些說話就是用好的完結什麼好的完結人命都沒有了還有好的完結 有時這些就是可能AO出身的訓練有些影響 AO中英文都相當了得 特別如果在港英年代已經爬升到差不多然後回歸後做到局長的眾人其實等等他們的質素確實不矮今天我們還有一宗比較重要的新聞我們還未說

律政署你的誓章你又不讓我看那我怎能夠預備我這份呢律政司那邊薛偉成又說大哥我怎能夠讓你看我的事我要準備打官司但是歐官就覺得不是你應該公開大家打場仗公開一點公平一點於是乎押後就是這個原因要他公開不過沒理由很普通的常識都是說這些要給辯護方方有機會林伯 你和大班都領教過在這些民事好、刑事好我告訴你為什麼律師可以律師費這麼貴打一個程序有時我經常跟同事說跟大狀說麻煩免得免就不要再爭論你再爭論誰最傷呢就是當事人最傷當事人最傷他們是 沒辦法他要表達他們存在的價值我就要objection 但有時最終你都知道法官一定要求你公開你跟你打架大哥你一定要實贏我這樣不行的除非是武俠小說裡的聽聲都怎樣都不是武俠小說他現在是十一件事裡面只公開四件事其實沒有一個所謂的正常當然要看每一個個案的背景薛偉成很明顯臨退休前他都說免得你們說我留一些東西 後日退休我今天我都要出來然後撐但最終律政司要求刪去其中四段刪去四段即是說他令法官說服法官那四段確實很重要為他日後的官司但其他一些你都不得不公開就依著這件事我覺得法庭 每件事是用一個個案來作為一個標準的所以商台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好好的公民教育怎樣平衡新聞自由和法庭 我們要求真實、事實的真相和證據的真，我們是控方會盡量希望拿到足本。 這個我們都明白，但我也說過，我忘記了，還是你還是黃昏節目，我說大哥商台有什些什麼不真，難道是否關了麥克風之後，劉夢熊說很多話，李慧玲不斷抄，是不是這樣呢？商台捉於大律師說不是，沒有這些事，我們有誓章講明。 誓章就不可以說謊，除非你有證據證明說謊，你就告我發假誓，那就是perjury了。副哥你這樣說，作為媒體，即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媒體人，我是完全不贊成向警方、向廉署、任何一方面公開的。當然了，這個也是在新聞媒體第四權的據理力爭的原因。但是廉署當然他是有 林開庭就算他不早拿他林開庭也要將這個錄音要大家雙方同意，所以如果商台都同意你用了是捉本，那就不會有這件事。所以我開始跟商台談，商台說真的如果知道你去完信，我猜商台開頭的律師信當然說我已經是捉本了，我沒有假的，不過廉署和律政司覺得 我是都要試一下，那你那試到就碰釘，這個碰釘就是不好。所以關於廉署的商台這件事陸續有來，天日悄悄，還有排講，但林奮強這個人是不是天日悄悄，他今天撰文 說自己好像是受害人，是不是這樣呢？這個人呢， 林奮強當然啦，但普通常識都是有時候在法庭上法官放人都不是因為你沒有犯那件事，一可能是基於疑點是歸於被告，第二可能是程序，又或者可能是有了其他問題，例如上一次我們民間電台的案件就是說你都 告錯了，你引錯誤的法例告人家，所以這些就是要辯護律師去做。但林奮強大家都知道，明眼人看到很明顯是一個政治交易，你辭職我就不告你，因為第一正如林伯你說，告你你都可能找一些大炮來打得到的，因為不是說你沒有做過，而是確實刑事罪行你是要很無可置疑， 絲毫懷疑都沒有，你去告得入你。既然是這樣，你的官位都沒有了，你都肯放棄，算了，你一馬這樣解，不是表示你真是白過紙巾白。我們的同事就將林奮強登這個《明報》社文是不是為廉署打氣，給一番 好牌給廉署，因為你放我一馬，我寫文來查查你是不是這樣呢？禮尚往來，曾經被廉署調查過辭職的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在《明報》撰文，題目說為廉署打氣。 近來各界人士都在討論聚焦在廉政公署究竟廉署是否遭受到政治壓力，有沒有淪為部分人士用作傳媒公審的政治工具。身為其中一個當事人，他說想講講他的個人見解，講到廉署有沒有被某些政黨人士用來做政治工具或者武器。他說假如一個普通市民向政黨投訴懷疑貪污個案，希望尋求協助， 政黨人士會不會為這些市民大肆宣傳召開記者會做場show呢？然後一隊人踩上廉署報案，林奮強說相信肯定不會，但他上年就有這樣的待遇。他又說到希望大家藉著事件反思一下，究竟怎樣去完善法制意義。他說任何文明社會的制度系統能夠正常暢順地運作，都是建基於良好意願，即是假設大部分市民都會妥善地運用制度， 但良好的制度也有遭受到被別有用心的人濫用的時候。他說政黨人物動輒公開高調去廉署報案，又會不會觸動到社會的公義呢？第二件事他問政府有沒有向 廉署施加政治压力，他说有人认为部分官员日前的言论是对廉署施加压力，要求廉署选择性处理举报个案。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向廉署施加压力的意思。施祖祥先生，前刑事检控专员薛伟成先生等等熟悉廉署运作的人士，亦都指出廉署不应该，亦都不会因为举报人士有政治动机或者有政府高官影响而选择性地处理或者不肯受理任何案件。假如政府真的要在我的个案当中向廉署施加压力的话，相信早就在调查过程当中做了，怎会留待事件完结结果公布之后才施加压力呢？这个不合常理。 好了，第三件事去讲到有关政客传媒的公审风气。他说其实政党人士传媒未审的先判，在未搞清事实真相之前就口诛笔伐，乱扣帽子，确实会影响到当事人和他亲人的个人自由。他说上年11月开始几个月，他和家人不断受到记者跟踪滋扰，甚至连他80几岁的母亲、19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也因为不想其他人受到记者的骚扰，也要避免 出席一些婚礼这些喜庆场合，林范向最后这样说，他说在这里对廉署人员因为要处理我个案付出的精神、时间感到抱歉，以及再次多谢廉署专业、严谨、公正的处事方式，希望廉署员工不要因为廉署最近被卷入一连串的风波，影响各位心中希望能够维护香港廉洁公正、不偏不倚的一团火。 安打人之嫌，真是这些文章。你学你所说，礼尚往来，擦鞋擦到上心口，差点写一句多谢你，扣拜扣拜，你不告我，上下。内地就给钱互相给钱，香港就用这种方法。你在《明报》、《梁粉报》高调地赞扬廉署，不过他有一道呢， 对传媒的跟踪、传媒的所谓滋扰，我觉得梁粉这班人仍然不知道自己作为公众人物、作为公权力的一方，如果你有任何有新闻价值，人家才会跟你。为什么会有新闻价值？就是你觉得你行会成员，你被人调查，你的生活是怎样，这些很多人 很多时候公众人物经常未出名的时候，就看到为什么那个那么多记者访问我，去完公众活动，记者都不认识我是哪个，心眼是啰啰乱，但到他需要人家记者来访问他走，甚至跟踪他就觉得真是烦，这班人，水能覆舟 亦能再舟，意思就是这样，吃得咸鱼抵得河。当你做公众人物，有可能被传媒捧到你上天的时候，亦都可能会踩到你落地狱的十八层地狱，深渊一样。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传媒怎么会跟他，行会这么多人又不见跟其他人，就是你有惹别人跟的，大佬，他自己这样的样子，所以传媒才要跟他，周庸又怎么样呢？宇文打， 周庸我没话说， 周庸，你们这班红衣女都是出得红衣的，你出不到龙趸的，又出不到代母的，是吧？ 都是賣來賣去，都是本地報紙，沒有本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周報、時報來去刊登廣告格。 我好奇，他不怕政治不正確嗎？勾結外國勢力，這個人不生他持有外國護照。所以這些人說話之前要清一清他的護照底。難道他夠膽叫不如你們去登內地的《環球時報》嗎？內地《環球時報》，其實《環球時報》我第一次聽的時候，以為很厲害，《環球時報》原來<笑> 是黨報來的，當然大班已經公開根據游清源的設備，在他的廁所隔的隔離聽到大班的來去決定這個公開籌款的項目之後，我想我們都要公開講講，究竟我們為這100籌款來去在 勾結外國的傳媒。 《華爾街日報》，不好意思，我這些不是勾結，這個名刀明槍，我買你的版位，《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或《華爾街日報》，人家羅伯州說記得不要下亞洲版，你這樣稱呼他羅伯州，好像有親切。 但是有少少令人覺得有點味道，那叫白頭佬了，白頭州了。何伯州呢，他就有一句可能大班聽完更加頂人，他覺得大班很傻，因為我一句說話就做傻事，就說大班傻，算了，他們很喜歡標籤佔中就是邪。 大班就是傻，我相信大班也無需要為這些人有太多的舉措，不過當然一言既出，在外國報章登廣告都試一下無謂，無所謂，我們現在是在英文報章，我覺得 絕對可以，什麼版位呢，慢慢去談吧，但籌款呢，林伯又要你出動了，又要開個戶口了，下個星期，明天就不是葉文，下個星期我們有個特別嘉賓，叫什麼名字，我又忘記了，盧仙雅，先知的仙，亞洲人，各位投資界的朋友， D100，D100，讲真话，谈公义，浩怜悯，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